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北京时间晚上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啊，首先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晚上又会有大暴雨哈。 哎呦， 提醒大家呢，这个时候如果在路上那就是最好了，千万不要再耽搁了，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吧。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提示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哈，北京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所以提醒大家合理的安排出行，避让积水路段，切勿涉水穿行，减少山区游玩，远离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等危险的地带。同时呢，也要避免在低洼地带，比如说这个桥下停车，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条也是北京市防汛办的最新的提示啊。今天晚上6点到7点之间，大家下班没什么事，抓紧您就赶紧回家吧， 麻溜的回家哈。 今天咱们话题聊点什么呢？有什么热点的需要我们聊的吗？ 其实每天热点都还是挺多的，今天呢我觉得这个热点就格外的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设置了双话题，想利用晚间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呢，去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两个热点的事件。今天打开电脑之后就发现啊，这个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了。 哎呦， 不光是全红婵，不光是他哈，很多这个奥运冠军啊、奥运选手的名字都被抢注了，成为了这个某些商品的名字。这 抢注的人肯定是提前是有这个准备的。 是的，是的。怎么说呢？是太有商业头脑呢，还是太没有法律意识呢？ 还是太聪明呢？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我们就也别从什么道德呀、法律的层面去聊了，我们就说点轻松的。这事儿已经发生了，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会从这个法律等等多角度去分析抢注的事情。话题我们就说点轻松简单的吧。 是， 您认为？ 总之，这个事儿它不会得逞，先给您剧透一下。我们今天话题聊一聊，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了。那么大家觉得好听的名字都有哪些呢？ 首先肯定的就是小泉、小婵，这个名字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您的名字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哎呦，我突然想起了、我千万别出名啊，夏萌。 为啥呀？ 我如果一出名的话， 啊， 因为 那就引起很大的麻烦啊，很多人会抢注康乐。 我跟你说，那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还看见有一个朋友说呢，说你的名字和他们家小区重名了。 你看，这我还没出名呢。 康乐家园啊， 现在没出名呢，我都发现很多了，包括有一些这个洗浴中心、 康乐中心， 对 对 啊、好多都用康乐的名字。 嗯、 另外还有我之前在这个天坛东门骑车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商店啊，它就叫康乐，专门是卖饮料的 啊。 现在那家店好像不干这个了。 那你要走法律程序吗？ 我也没出名，我走什么法律程序？ 是我们今天啊，咱们不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去聊，奥运冠军名字被抢注的事情，因为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去详聊详谈的。我们说点轻松的，您认为好听的名字是哪些？ 嗯 嗯。第二个话题，我们从这个双减说起啊。今天北京双减措施也出台了，特别长，全文一共有31条。这文中呢，多次提到了体育。哎，我们就从这个体育话题说起啊。聊一聊学生时期您最喜爱的体育或者休闲活动。 没错，孩子啊，天真浪漫的这个时代啊，他们需要给自己一些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嗯、 你包括到野外去玩一玩什么的，其实都挺好的。 嗯，而且有一些从小的这种兴趣爱好培养起来，可以陪伴一个人的一生。 对呀、啊。 嗯。那在他成年以后，比如说遇到了工作呀、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之后，他有方法、有渠道，可以通过一些体育运动、体育活动啊，去排解心中的这种压力。 没错， 哎、 所以双减之后增加的是孩子们的空间和时间，而新的空间和时间可以用来更多的去让他们的这样的天性很好的舒展，这对他们的未来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也把自己的思绪啊拉回到我们的学生时期，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喜爱的体育或者休闲活动。 对，今天是两个话题啊。谈到名字的时候啊，纳兰德行说了，天津还真有老字号， 冰棍儿老字号 啊，是叫冰棍儿。 是，美少女还说还有药房也叫你这名字。 对， 嗯， 我这名字好像真百搭呀、 就是、 所以我千万别出名，拜托各位听众朋友千万别让我出名。 出名你还要拜托呢、 啊、都说出名要趁早、啊、今天第一次听说、 嗯、 不让出名的 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聊天哈。我们稍后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就是5点到5点半这个时间呢，会去连线足球评论员袁野，我们请他呢给我们好好聊一聊国安。 对，因为今天传出来了国安的这个几个外援基本上都是离队了。 哎呀， 这个 迎来了万元离职潮。 是啊，到底国安怎么了？未来怎么办？等一会儿第一时段，大概是在5:20左右啊，连线一下资深记者袁野。有朋友也问了，今天我们金戈铁马有没有这个唱歌的环节啊？ 有啊。 俩主题呢、 啊、 肯定有相应的歌曲能够搭配上。 对，而且我们这今天的歌啊，一下子会把人拉回到这个记忆的深处。 是，拉回到童年的时候，让家大家更能够感受到童年的那种天真，那种浪漫。好的，马上进入到资讯部分。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的情况。截止到今天凌晨的0点，北京没有新增的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的疑似病例。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坚持戴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果发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呢，要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在家的时候呢，也要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毒，注意个人卫生。 而在今天，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例行筛查，发现一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根据国家和本市的防控要求，正在对相关人员和场所开展排查。另外，今天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称，自2021年今天8点开始，瑞丽的蒙卯县猛龙沙南片区，还有弄海一和东南亚商住城的片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嗯，此外呢，今天中午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在查询航旅纵横 APP 的时候，发现多家航空公司开售明天南京到青岛、南京到厦门的往返机票，看来南京的禄口机场也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而中国国药集团与孟加拉国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以及孟加拉国伊斯达疫苗有限公司近日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签署新冠灭活疫苗合作备忘录。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孟中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合作非常紧密，在疫情之初，孟加拉国迅速向中国是提供了相关的援助，而中国社会各界更是向孟加拉国提供了大量的防疫支援。根据介绍，协议落地之后，孟方企业每月将可以在其国内分装至少500万剂新冠疫苗，用于当地的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的情况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向新西兰。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今天表示，因基因测序显示，昨天确诊的一例社区新冠病毒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疫情传染源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截止到今天中午，新西兰本轮总计新增社区新冠病例7例。那为了加强防疫呢，新西兰政府也宣布进一步升级口罩的强制令。从今天开始，12岁以上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必须要佩戴口罩或者使用其他的织物来遮掩口鼻。之前该强制令仅适用于无法确保社交距离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内部。那截止到目前呢，新西兰该国有954415人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还不到他们总人口的1/5。 而南非卫生部副部长德洛莫今天表示，南非目前疫苗充足，但部分民众的接种意愿低，对抗疫构成了重大挑战。政府设立了每日为30万人接种疫苗的目标，但这一数字近期下降到了日均7.5万人。目前60岁以上的人群的疫苗接种情况良好，但35到50岁的人群接种意愿不佳，女性明显比男性更愿意接种疫苗。政府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对18岁到35岁的人群开放疫苗接种。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市的政府同日也发表声明表示，年底如果出现新一波的疫情，可能会对当地居民和旅游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南非政府计划是在2021年底之前为67%的人口接种疫苗。好的，再把目光转回到体育当中啊，在这一板块，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让他来解读解读国安这几个外援怎么都走了呀。 是的，我们稍后去通话袁野。那在体育板块呢，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侵权的事情哈。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呢，中国奥委会今天发表了声明，全文是这样的：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重运动员合法权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没有获得运动员本人或者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其他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运动员及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有权依法追究相关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那更多法律方面的解读呢，我们将会在节目的第二时段和大家进行深聊。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队的外援们啊，这个夏天有不少中超的顶级外援都已经是离开了，其中国安队方面就有奥古斯托，还有金敏哉、小金子啊，如今又有几个人会步他们的后尘。近日比埃拉的翻译就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很高兴成为你们的翻译，对我来说这是美好的回忆，祝你们未来一切顺利。随后比埃拉又是发布了一张自己乘坐飞机的照片，也是表示自己已经飞回西班牙了啊，所以这鸟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一去不复返了吗？ 嗯， 还能回来吗？ 回来的可能性真的不太大了，因为他之前不也说了吗，要退休的话也是回到自己的老东家退休，拉斯帕尔马斯。而且拉斯帕尔马斯的主席之前也说，说等比埃拉和国安的合同结束之后呢，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把他邀请回来的。那爱情鸟就让他飞走吧。 当然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位外援啊， 他们是不是都是 说好了集体离职？ 难道都是一个经纪人吗？ 嗯， 今天国安俱乐部是官方宣布与外援费尔南多解约。足球记者袁野在微博当中写道：“兄弟，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你有个中文名字叫塞宝利，我就不收起名费了。”啊，这说的就是，当年这个费尔南多来到国安之后。来到国安之前应该是球迷就问了，说接下来这外援怎么样啊？袁野老师当时就说了，比广州恒大那屋的保利尼奥要厉害， 所以起名赛保利。 是，那到底这个赛保利走了还能回来，这应该回不来了，比埃拉能不能回来，或者说未来国安在外援这一点上能否有更多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呢？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新浪体育的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老师您好。哎，袁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听到你们说赛宝利了。 是，袁老师，这个也是成为了足坛应该是去年吧一个很有趣的梗，就是中超球迷都知道这个梗，就是赛宝利，前年了是吧？反正就这两年吧，就 是18年。 是，一提到袁野老师，大家要么就说袁咔咔，要么就是说这个提到赛宝利。关注到您今天发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微博，首先请袁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这几个大家熟悉的外援都走了，国安仿佛是迎来了一个外援的离职潮。那未来国安队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好的外援来到国安队啊？ 对，今年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应该是人员更迭，或者是说球队进行一个大换血的时代吧。首先，这个大换血指的就是说这个外援，咱们主要的核心外援在今年合同都到期了。我们说这个核心外援呢，是像奥古斯托、比埃拉、巴坎布、金敏哉。这四大外援场上主力啊，都是合同年。你看现在奥古提前解约了，然后金敏哉已经转会了，现在比埃拉跟巴坎布我们说基本上大概率也已经算是告别了，他们两个都已经回到欧洲，基本上也不会再回来了，因为巴坎布马上要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而比埃拉他的个人还是说他的家人呢，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欧洲，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关键是他们今年呢还有半年合同到期，其实从现在8月份算都没有半年了，也就是4个多月5个月，而且这个阶段我们说中超已经停了，不像往年可能8、9、10、11是中超密集的时候，中超再开启的时候就是12月份到年底就1个月的时间，你现在留着他们到年底成了自由身，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国安俱乐部选择与他们解约，或者是说如果有俱乐部相中他们能够卖掉他们，从俱乐部经济角度来说是划算的吧，因为你现在留着用也最多是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说除了之前告别的奥古跟金敏哉这两个已经官宣，然后巴坎布跟比埃拉也是基本上马上就要离开，可能这个也确实是大家感到比较伤感或者不得不接受一件事情吧。 袁老师，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未来会不会也有这赛其他的，比如赛梅西啊，赛 C 罗，有没有这个可能出现呢？ 对，我们说其实提到这个费尔南多，今天国安已经官宣了，确实当时啊，在引进的时候，我们说当时这个梗为什么我会对外说出来，其实就是推荐给俱乐部，而且是推荐给俱乐部高层，甚至推荐给老板级别的那个层面的人物，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有经纪人告诉教练组，告诉咱们的总经理，甚至告诉咱们老板周金辉，是吧，这是一个可能按照保利尼奥的这个方向去选的，结果来了呢确实是我们说达不到保利尼奥那个级别，这个确实是让大家这个期望有点落空了，但是说从这2、3年从这个我们说这塞保利也好或者是费尔南多来了也好，这2、3年还是不错的，未来其实咱们现在就是说过去的事儿啊，可能我们说留给慢慢去回忆，但是未来如果说未来我们真是能够找到像费尔南多这样的外援，从我心里来说就知足了，能够找到这样水平的外援就可以了，因为现在随着中超这个环境，第一是限薪，第二这个疫情，很多外援来中国都不太方便，你能够找到像费尔南多这样曾经入选过巴西国家队，在欧洲联赛又有不错经历，又很有特点，有这个发定位球这个本事的外援，我觉得就可以接受。现在咱们就是说不能仅仅想这些外援离开了总是伤感，总是说觉得 这个天塌了，现在就是抓紧就去找了。你看之前来了个 A 席安德森希尔瓦，但是那个外援我觉得现在第一年轻，第二他还没有跟球队合练，嗯，效果怎么样还得看。但是现在就是未来这个三四个月时间呢，我希望呢球队能够抓紧去补充外援，按照中超这么一个建薪规定的情况下去找，我觉得不一定找不到。你从今年联赛来看，我还是说拿长春亚泰举例，长春亚泰的丹麦后卫奥克雷，包括他去年在蔚山现在的前锋儒尼奥尔，价格都不贵，都不会超过中超这个限薪规定，但是在中超非常管用，在亚洲级别是管用的。只要能够找到这样的球员，找到这样的外援，对于国安来说明年实力还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影响。 嗯，是，袁老师这边也是多给国安推荐推荐啊，希望下回能弄出来，能弄出来一个塞梅西或者塞 C 罗，这个比较好。为什么呢？所谓的求之上而得其中，是吧？我们希望国安的外援能够越来越靠谱。好的，感谢新浪体育的袁野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回再聊啊。 再见。 哎呀，袁老师下回是不是就不会给推荐了？ 嗯， 这梗玩了两年了， 肯定还会有新梗出现的啊。塞宝利，就像你说的，以后有塞梅西啊，塞 C 罗啊，或者这塞这塞那的，肯定还是会有的，因为比赛总是在踢嘛，对吧？ 是塞金花。 期待国安接下来这个 A 席尔瓦，嗯，来了之后如果表现好的话，咱也给他起个叫塞啥啥呗 啊。还有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塞太岁， 谁啊？土地吗？ 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妖怪，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就是妖怪里边排战斗力排行榜能排到前三的，我记得赛太岁。 回去我得补补课了啊。好，接着来关注国足。今天呢，国足已经开始集训了，这是十二强赛前的最后一次集训，国家队呢也因此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半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号，备受关注的十二强赛将正式打响。这次国足集训是两个月以前从来没有去考虑过，甚至没有去想过的一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时间长，第二就是长时间要在国外进行训练。根据计划呢，国足要一直集训和比赛到今年的11月16号。此外呢，由于国内这个疫情防控政策非常的严格，国足今年的6场十二强赛很有可能都会放在国外进行。目前国足已经确定了吴磊的行程，他不会回到国内参加上海的集训，而是8月26号从西班牙前往多哈。未来一周呢，吴磊还是会继续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西甲联赛当中。国足第一轮比赛是9月2号，所谓的客场对阵澳大利亚。第二轮9月7号，那就是所谓主场对阵日本队。具体的开球时间呢还没有定，在多哈的哪座球场目前也还在协商当中。这两场比赛国足的目标呢将会是定位在拿分和搅局上。与之前的40强赛一样，国家队这一次开赴卡塔尔多哈，依然将会由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率队出征。 另外，把目光转向 CBA 联赛，新赛季的 CBA 究竟以什么样的赛制进行？面对这样的问题， CBA 公司给出的答案是尚未确定啊，这怎么 大喘气儿呢？ 还没确定啊。当然是根据 CBA 5年的计划，下赛季 CBA 联赛的开赛时间是2021年的10月16号。20支参赛球队根据上赛季的成绩蛇形排列分组，同组球队进行4循环，不同组的是双循环，一共是56轮的常规赛。但是这5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男篮在男篮世界杯赛当时的失利，19年那会儿的这个重创啊，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使得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能否按计划来执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啊。 那关于 CBA 呢，现在有太多不确定性存在了。那日前有媒体呢帮助 CBA 股东们发出了呼吁，说呢如果新赛季依然要打赛会制，那么 CBA 的股东们希望能够使用全华班的赛制，同时压缩一些常规赛的场次，转而让季后赛系列赛恢复5局3胜制、7局4胜制，同时呢让季后赛的名额增加到16席，从而让更多股东支持季后赛场次不缩水的计划。那目前呢，这些只是部分股东的呼吁和提议。如果在下次股东大会前有超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这个提议，并且联名向董事会提交这样的提案，那么很有可能啊就会在会上进行表决了。 另外，林书豪今天更新了个人的微博，透露自己的新冠症状已经是基本消失了，并且他感谢了医疗工作者们，还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大意，出门要继续的做好防护啊。 嗯，那另外一个这个和娱乐圈越来越近的就是郭艾伦了啊。近日呢，郭艾伦也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晒出了自己参加综艺节目《这就是灌篮》第四季成为球队教练的面试的视频。视频当中呢，郭艾伦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教练的理由包括了以下三点，分别是参加过多季灌篮节目，在国内联赛和国际联赛当中拥有丰富的经验。 是。 第二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可以起到带动和调节气氛的作用。第三呢，就是在自己悉心教导之下培养了很多小球员进入到联盟和 CBA 联赛 啊。是，郭艾伦以他这个娱乐特质，我觉得退役之后可以去当一个小品演员。 哎呦嘿， 好像没啥太大问题，上上春晚能不能？ 我以为你要说大侄子以后没准就能走上教练这条路了呢。 啊，小品教练嘛。啊，他挺有梗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人。是，好，来聊聊我们的话题啊。这边提到赛宝利啊，赛什么的时候、刚才有人说了这个 赛 西 花 啊，对，赛金花，说赛西施的也有。 3476也给我普及了，说这个金毛吼赛太岁啊，观音的坐骑，传说中呢这个非常厉害的。 对、确实是。那我的这个印象是没错的、确实是西游记里边这个怪兽当中的排行应该是前三位的， 战斗值很强。 就说句实话，如果孙悟空他不是主角光环的话，按照实力榜上他应该是打不过这赛太岁的。 哇，因为他这个背后的 boss 也特别大 啊。对呀、都是大 boss。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提到郭安的这个外援怎么都走了啊。袁老师刚才提到了说 赛原野也行啊， 啊，还有说赛螃蟹的， 赛螃蟹是一道菜， 对，名菜啊、李大本人说他会做赛螃蟹。 哎呦喂，这功夫菜啊！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个话题是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了、大家说说好听的名字。DA 说了，国安呢？ 哎，叫国安的人还挺多的，就是那个年代的烙印吧，叫国安的，叫建国的， 是 建华的，都挺多的、 还有叫和平的， 哎，对对对。思雨说了，好听的名字，齐圣聂卫平啊， 啊， 道骨仙风的感觉哈。 是，这边天马行空也说了，好听的名字，像是郭晶晶啊、伏明霞、樊振东，感觉都是挺不错的，挺大气啊，是吧？ 是，哎，你说这个好听的名字，一定要是现实当中存在的人吗？ 也不一定是， 也不一定。比如说，它是存在于小说、电影、电视剧里边的，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呀？ 对呀、比如说《神雕侠侣》里边的啊，绝情谷主的女儿公孙绿萼 啊，是 挺好听的吧？ 我想到她妈妈了。 对呀、另外不只是我们说中国人的名字，外国人名字也可以。你比如说世界名画《蒙娜丽莎》。 我觉得莎拉布莱曼这个名字就很好听， 是吧？另外比如我们看体育比赛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俄罗斯队或者东欧队 什么什么娃， 哎， 莎拉波娃、 库尔尼科娃、冈察洛娃，就是各种娃。首先 就是你一听就知道他是来自于哪儿的 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好像男的名就没有女的名这么好听了，他们那边这什么什么夫什么诺夫，好像是什么帕奇诺夫斯基。 对对对， 这名就有点怪了啊。当然 说吕布的名字也很好听啊，吕布 啊， 吕布， 吕布， 我觉得还行吧，就那么回事。 吕布，吕凤仙 啊， 对 对，还不如吕凤仙好听呢。 这边还有 米雪儿 啊 ，Michelle 啊， 米雪儿， 米雪儿 啊，这是好听。 嗯， 哎。我突然想到了之前韩国队的金妍儿， 金妍儿，哎， 挺好听 的，好听。 对， 嗯， 反正叫什么儿的，还有人说是夏萌的名字也好听 夏萌和林苑的名字也很好听， 是， 谢谢。 而且夏萌的这个起名的这个家长，我觉得很有前瞻性。 为啥啊？ 萌 萌萌哒一下就给 对 呀、 啊、 火了哈。 是啊， 嗯、 萌这个字也是在近些年才好像才火的，是吧？ 我小的时候这个字儿就平平无奇。 对呀、啊，没想到后来就火了。 是的，是的， 这边还有说 施密特啊，好听的名字，施密特， 带什么特的是吧？ 对，施密特，啊、不好听的名字，就是现在这位。 哪位？ 自己脑补去吧。 啊，是。另外这边还有提到《水浒传》里的说，谁谁谁也是赛啊，赛人贵啊， 赛人贵， 对 啊。 我对《西游记》比较熟，《水浒》好像就只认识及时雨宋江， 嗯 啊，还有这个武松啊，鲁智深啊，就是天罡星一般我都认识， 地 煞。地煞还不是特别的熟，对。 要是这个男运动员当中，我觉得费德勒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就一听你就觉得吧，这人挺高贵的 啊。费德勒， 对， 带什么乐的都还挺高贵的，是吗？ 是，啊，张翔还说， 别夸我，不要夸我啊，我是。 嗨，我说是，我说的是那个乐 啊， 嗯，你得，你如果得叫个三个字的名字的话，没准这个气质一下就改变了。 是，而且法国总统。戴高乐， 戴高乐，哎，是 很有气势的 啊。张翔说白展堂，哎，对，我觉得这个名字里边带堂字的也特别好听。 嗯，唐僧， 这是唐字放在最后一个字的 啊。 林语堂大师， 哎， 对吧？ 是 啊，郭芙蓉也很好听，这一听就是女孩的名字。香奈儿， 这怎么说的是《武林外传》啊？邢捕头。 是亨德利，哎， 亨德利，对对对， 武松，这一听就多霸气啊！ 武二郎也行，是吧？武二郎也挺好听的。 彪一彪好汉武二郎， 武大郎呢就 大郎就，别吃药了，快起来吧。 大郎该吃药了。 还有美少女说女生叫心仪的好听。男生叫子君的好听，女生叫子君的我觉得好听，这个咱们花滑选手林子君都好听了。 哎，我有一个印象啊，就是好像大概在几年之前吧，这个名里边叫什么炫的啊，什么君的呀，这个就这种字的好像变多了 啊。对，就是子这个字特别多的出现在现在小朋友的名字当中。 对，另外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比我还大一岁，最近也改名了， 叫改成什么了呀， 叫什么什么林，叫什么林的也特别多，什么子林啊，什么柏林啊，就开始好像大家喜欢这样的名字了。 是，思雨还说童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有一个女生啊叫祝康，哎呦，这名字起的很有文气。 祝康， 祝康，姓祝名康 啊。 祝康，哎呦，让我想到了竹林七贤啊，这名字特别有那个时候的那种风骨味 啊。那是嵇康。 美少女说莫言好听，还有说良言也好听 啊，带言的是吧？ 对对对。 啊，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气象部门的最新的提醒，再给大家说一说啊。确实是，今夜到明天有一次明显降雨的过程，累计雨量可达中雨以上，对明天早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要注意防雷防雨。另外近期的雨水频繁，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到一些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去游玩，安全第一啊。 好，今天我们都有两个话题，说说名字啊。为什么从要说名字呢？还是从全红婵等等一些奥运健儿们的名字被抢注了。法律法规的问题，我们将会放在第二时段为大家进行深入解读。话题当中呢，我们就去说一些轻松愉快的，您认为好听的名字有哪些？第二个话题从双减说起，回忆一下我们学生时期喜爱的体育或者休闲活动吧。 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来详细的展开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5: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哎呀，咱们说起名字的事儿啊，这话题全红婵 开了。 是啊，你看全红婵这名多好啊，被一些人想要抢注。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聊聊大家认为好听的名字是什么。 6645说阿仙奴，就是这广东话的翻译和普通话还真不太一样。 哎， 阿仙奴，但我觉得也挺好听的。还有贝克汉姆他们那儿翻成避嫌， 罗纳尔多叫朗纳度， 对， 是，然后那个切尔西他们叫车路士，都有各自的这个 发音不一样啊， 风味是不同的。 是，我是曼联爱说蒋雯丽也很好听， 对， 对，以前还有一个这个外国演员叫费雯丽，人和名字都好听，都好漂亮哈。 还有朋友说带丽的都好听啊，这个曼联说，比如说。奥黛丽·赫本 啊，这个丽呀、啊， 对，带本的也好听是吧？罗本，还有朋友小狮子说了，他觉得带爽的也好听，也是有什么这爽那爽，都是感觉挺爽快的，是吧？ 是吧？ 当然，这个时段呢，我们还会有给大家奉献出歌曲的，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听歌每天肯定让大家都听够，咱们今天这个歌曲是跟学生时期喜爱的体育或休闲有关系的。 是的，也是从这个双减政策落实了之后我们开始聊起的啊。今年北京市出台的这个双减的细则，其中包括了31项，多次提到了体育嘛， 没错， 以后这个体育活动肯定也会成为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头的需要完成或者说需要去进行的这么一件事儿。 对， 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从双减说起，回忆一下我们学生时代喜爱的体育和休闲活动都有哪些。 是啊，歌曲咱们稍后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歌曲啊，还是说说全红婵这个事儿吧。 对，说说这个名字的事儿了啊。最近呢有发现，自8月5号啊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全红婵当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10米台跳台冠军开始，就有商家以及个人抢注全红婵商标。目前呢共计有18个全红婵商标正在注册申请当中，类别涉及了像日化用品啊、医药啊、办公用品啊、鞋帽、服装、布料、床单、食品、啤酒饮料、酒、教育、娱乐、餐饮、住宿等等等等。 哎呦， 同时呢还有近百个什么红婵、金红婵相关的商标正在注册申请当中。这律师也说了，说如果企业或者个人没有获得本人授权用他的姓名注册商标，可能会侵犯姓名权。在商标申请阶段呢，全红婵可以以侵权为由要求撤销申请。 是啊，而且不只是全红婵，其他的体育明星好像也遇到了这样的类似的困扰。 哎， 你像 都被盯上了 这几个大牌的，苏炳添啊、孙颖莎、汪顺、马龙啊，东京奥运会落幕之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的这个奥运明星的名字其实早就被其他人给盯上了。 是的，而且从这个有一些已经注册了的商标的类型来看啊，这些和奥运明星名字相同的商标，多用于这个广告销售类，哈哈，这类型涵盖了很多啊，来关注一下。夺冠之后名字最抢手的就要数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得主汪顺，据说呢这个 你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检索到了53条 啊， 汪顺商标的申请记录。 哎呀， 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最近的42次申请时间基本上都是8月5号，也就是距离汪顺夺冠不到一周。申请人是浙江新生文化创有限公司和祁宏斌，类型几乎涵盖了几大类。而且有意思的是哈，因为汪顺是这个游泳运动员嘛， 嗯，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水火相克吧，其中一件汪顺，为是第09大类商标，而这个大类当中呢，就包含了灭火器械。 哎呦，啊，这认为汪顺在水里边都能够这个 能灭火呀， 如此的这个厉害啊，但是他不会喷水呀， 想法实在是太逗了啊。 对，就是沾边儿。就是他这些商标的申请者就是想沾一点边都行， 就算是沾不上边，我硬靠我也得凑上去， 是就是蹭热度的一种行为、啊、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商标的申请者呢，则是试图让运动员的姓名、商标和他所在的体育项目产生化学反应。比如说射击项目的金牌得主庞伟，他的名字呢就被某一些公司申请了很多次，其中就包括了庞伟射击训练营。而且这家公司的微信公众号里边还介绍啊，说庞伟射击训练营是其核心培训的项目，还说呢庞伟参与了课程设计。不过根据查询哈，发现呢并没有，就这家公司啊，庞伟并没有担任其中任何一个职务。 是另外国乒新一代的小魔王孙颖莎的姓名也是遭到了多次抢注。抢注的成功的主要是什么呢？包括了腰带、帽子、围巾、婚纱、鞋、 孙颖莎牌婚纱 啊，对，各种纱跟纱有关的，是但是也看到有婴儿的全套衣服，也是，你说这其实跟孙颖莎 完全不搭嘎呀。 对呀、 我看这个牌子我也勾不起我的购买欲望啊。 而且还有啤酒啊、水、奶茶、这个果汁、汽水等等的啊。换而言之，就是这些人啊，趁着这股热潮啊，想要蹭这个热度而已，他就不管跟这个运动员的名字到底挨不挨得着了。 哎，真是。那你说，明星商标对顾客的吸引力有多大哈？就是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什么奶茶、孙颖莎奶茶、袜子、婴儿用品，其实我觉得我都不想去买。确实啊，根据一些调查显示呢，品牌和明星重名可能还会起到一些反效果。 是啊。 在一项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呢，约32%的受访者展露出高冷的一面，表示呢自己反而会刻意的避开。 对。 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呢说愿意为自己的 idol 打 call。而多数人呢还是会选择我也还得去看一看这个产品本身，而不是去关注它的名字哈。 尤其是比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体育明星或者明星的话、你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产品，我首先感觉这是不是山寨的感觉、 对对对对，想说这个词呢。 另外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这弧度车子，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曾经有一款泻药叫谢霆锋 啊，是，后来不是说谢霆锋还和这个品牌打了官司吗？ 对呀、 你这不光是用了人名字，而且还有就是侮辱别人的意思呢。 没错，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您是霆锋的粉丝，看到这样的药会买吗？ 肯定不会呀，不光是说不买了，我可能还会用一些方式去进行抵制呢。 对呀、所以这个确实有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相应的效果。 是，北京的一些律师们呢，也是专家们，也是给我们去进行了一个解读哈。商标的价值源于商业使用，任何一种商业标记呢，未经使用都不可能催生出商业价值。消费者在脑海当中形成的该商标与其所对应的商家之间的联系，进而产生对该商标的认知度和忠诚度。而只有当消费者具备了认知度，商标中才可能蕴含着商业价值。 没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商品的好坏，商家呀，别总想着蹭热度，别总想着找一个明星的名字，然后取巧走一些捷径，还是应该把你产品的质量首先是不是给提升上去？ 是的，是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虽然是有侵犯姓名权的嫌疑，但是如果有一些商家或者个人去抢注的话，往往还能抢注成功。 哎呦， 这个事儿，哎呀，确实，那专家就说了说，这确实不好一概而论，因为商标法对人名呢，并没有特别的保护，所以抢注体育明星商标呢，大概率是会成功的。现实当中就不少体育明星的姓名被注册成商标，而且正在使用。 所以很多明星呢也会去打预防针，自己先去申请姓名商标，防止被其他的一些人去抢注了。那也有一些明星商标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呢被宣布无效，或者是在注册成功之后呢被体育明星提起异议或者起诉，最终被撤销宣布无效的。 是，所以节目一开始康乐就提出自己的一个担忧，千万别让我出名啊。 你可以出名，你现在你今天下了节目你就去注册你的商标，但我觉得康乐这俩字儿吧应该已经被注册了， 被注册 N 多次了， 对吧？你去查了是吗？ 关键是遍布全国的康乐各种什么这个就是洗浴的中心啊，又是什么这个游戏厅也有叫康乐牌的啊，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天津的冰棍叫康乐，所以这个真的是出名有时候也是一种烦恼啊，所以千万别让我出名啊。 行了吧你啊，有人就说其他的，比如说有咱们重名的人特别多嘛，不光是叫康乐重名的人多，没准还有也有人叫苏炳添，也有人叫孙颖莎。那么这些人能不能提出异议呢？那么一般情况下啊，如果权利人不提出异议，商标局呢是不会主动驳回的。一般情况下，占坑三年没有使用，可能会被撤销。 当然给大家介绍一些体育圈之外的这个明星，也就是有一些娱乐圈的明星，其实近几年也有名字被抢注的， 而且我觉得都挺匪夷所思的哈。 是，首先也说说几年前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毛不易，他的字被名字被公司抢注成商标，然后做成了叫毛不易调。 毛不易调牙刷是吗？ 生产牙刷的，真的是这个 毛不易，我以为是脱发产品。 还以为是这个，是不是宠物的不容易掉毛啊？那 些产品啊，确实这挺搞笑的啊！这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去想出这种脑洞大开的产品和名字去进行相结合。 是， 当然了，就像康乐说的，明星里边，娱乐明星里边哈，毛不易呢也不是第一人，很多明星的名字也都被抢注过，杨幂啊、黄渤呀、周冬雨啊，反正这些大腕们哈也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但最终呢都被宣告无效。没成想才不过多久了就来了一个这个毛不易调这样的一个产品出现了哈。 是，所以都是蹭热度啊。当然了，这个相关的明星包括刚才给您提到的全红婵等等体育明星，相关的部门已经发出了这个通知了，就是说不可以去这样的侵权我们奥运冠军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姓名权，这都是受到保护的。 是的，如果说奥运冠军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名字去从事这些商业行为的话呢，他们有权是提出异议的哈。 是，当然也有朋友说了，那这个如果跟明星重名了这怎么办啊，就这种体验的话确实 和明星重名哈。 对，跟明星重名，比如说 你也叫毛不易， 这个毛不易我觉得这名还是重的概率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像有跟王思聪重名的，结果就是看到了他的小学毕业的同学就说了，我竟然跟王思聪一个学校待了那么长时间，然后被他的朋友笑了多久，说你也吹牛呢，是等等的这个意思。 那这只重名哈，并不涉及说这个姓名注册商标这种事儿哈。 对， 如果只是重名的话，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会带来很多笑料吧。 是啊，尤其比如说王菲啊，当时出什么什么事儿了，就是歌星王菲，还真有叫王菲的。 王菲这个名字，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那个教练， 对呀、 原来山西队那个。 但是那飞跟 没有草头， 对，但是读起来都是叫这个， 听着都是，还有人也叫刘德华呢， 有啊，这个名字有一位朋友叫刘德华，他说了，这个考试的时候，如果我写成刘德华，有些老师会认为我是乱写，态度不端正啊，那我还张学友给你判分呢 啊， 这是说了这个重名的事儿，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这好像是个段子啊，说。有位朋友，他与周星驰同名，这个是 周星驰。 对，然后呢？ 周星迟到了。 周星迟到啊？ 是吧？他叫周星。 对，他叫周星。 迟到了，周星迟到了。 对，大家都说谁迟到了？周星驰到了，到底是到没到啊？老师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段子了。 生活当中重名这种现象其实还是挺多见的，现在的小朋友起名字哈，有 三个字的都不算什么的，这四个字的特别多。 哎， 如果你起四个字的名字的话呢，这个重名率会大大降低。 对， 比如易烊千玺 是，辣木 杨 子， 辣木杨子那是他艺名 啊，艺名 不是他本名。嗯， 对。 对，还有以前有一些复姓，欧阳啊、夏侯、东方，对，现在这些名字呢，这些姓啊都不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 对， 欧阳还有啊，其他的比较少见了。 嗯嗯，是，所以谈起名字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话题聊一聊，您认为好听的名字是什么样的名字呢？ 嗯，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儿，有一种名字，我每次啊叫起来就会觉得。如果这个年龄比我大还 OK， 但如果很小的年龄，我叫起来会有点尴尬。 比如说 他的名字里带哥带姐，比如说叫什么什么姐，我真遇到过。 千阳十姐。 千阳十姐还可以，就只是小朋友。比如说我去我朋友家里边说，哎，这个是我们家孩子，小孩儿，小女孩，叫什么什么姐。然后我说， 不是，这姐是他名字的里的组成部分吗？ 对。 这还挺少见的、 对，那叫哥的比较多吧。 谁会在名字里边 带哥的有？ 带哥， 但不一定是哥哥那个哥。 哦，我明白了，唱歌的歌。 对 啊， 或者戈壁的歌。 是是是。 对， 比哥老师。 比如说这遇到朋友家孩子，朋友姓赵， 嗯、 说：“哎，这我孩子赵哥。” 啊，是。 我说， 哎， 这怎么？ 明星胡歌。 对，比如说小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怎么占我便宜啊？其实人家的 你自己想多了， 对，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了。 嗯、 当然，我们第二个话题给大家也说一说，从双减说起啊，给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减负了。 嗯， 那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休闲的活动，会选择什么呢？ 嗯、是。其实在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尤其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吧，体育运动还是特别多的。那个时候我们放了学会有专门的体育运动课啊，因为我们是体育传统校嘛。 嗯， 我记得那时候下了3:45下放学嘛，会学校就会留一个小时给我们可以去打篮球，去学篮球，或者去学乒乓球。 嗯，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篮球传统项目，所以那会儿去报篮球项目的学生特别多。 对，说明课业负担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精力和时间去选择更多体育和休闲的项目啊，也有助于青少年身心的发展。 嗯， 那接下来咱们给大家带来一首童年时期非常欢乐的歌曲吧。 来吧， 就叫做 童年。 男生先唱。 好。 一人一段啊、 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一个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风筝线里面什么没有用，就是没有袋里没有半毛钱。 像这次狼和魔鬼党，到底 谁 挑 了 那 根 少 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年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错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哎呀，小朋友们，这个童年啊，确实应该是双减。 嗯， 减低了负担之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体育的活动啊，包括从事休闲户外的休闲的运动， 对身心都是很好的一种发展。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去聊一聊我们在学生时代啊、喜爱的体育运动或者休闲活动。刚才我听见有看见有朋友说这个话题不好聊，其实就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除了上学还都干嘛了呗？ 不好聊，但是好唱啊！给您准备三首歌呢。 靠什么？太阳从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的日子里面，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云恐怖的童年。 再过来一片片如雨应有的稻田， 谁在太阳里我掉下来画不出天边的那一道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 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哎呀，今天这首歌好多人都说了夏萌唱的更好啊。 哎呀，谢谢谢谢，主要今天这个可能起得太高了，康乐有点跟不上。 不是，关键这个年龄段的适合你，我适合这种深沉一点的年龄段的。 你就适合这个老年朋友热爱的一些歌曲 啊。我适合什么？那个明天后天吧，争取给大家来一首十年啊，这种年龄段的、 啊、 是。 哎呀， 哎，提到名字的时候 啊， 大家说了这个叫什么哥什么姐的，确实容易有时叫起来，有点反差。 嗯， 但是还有朋友提了，还有叫叔和姨的，名字里有叔和姨的 啊，是， 对呀、啊， 女生会叫这个叔， 女生有叫什么姨的， 有 什么姨， 袁咏仪， 对呀、啊， 嗯， 比如小女孩叫这个夏姨，哎。你家女孩叫什么名啊？ 这个姨、叔和姨一般呢都是三个字里边存在的， 嗯 啊，很少见两个字有这么 有啊，秦姨， 哦，真是说对了，方姨啊， 对啊，方姨， 嗯， 是，还有叫什么姐的，对对对，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今天还有更多的朋友聊到了对我们的鼓励啊，就唱歌，嗯、说歌词有点不熟，说我啊。唱的还是挺好的，主要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夏萌唱的很有感情，就是你童年过得一定非常的开心是吧？ 童年你过得不开心吗？ 我也很开心啊， 对吧？你想到童年，我觉得多数的还是非常美好的回忆的。 是， 唯有战斗也说做功课，哎呀好怀念啊，以前和小伙伴做功课，大家分好工，一个人写一科然后换一下、 啊、 一瞬间就都写完，然后为的就是去踢球。 哎呀 逃吧，就是小的时候想起来就很多那些逃事儿。 是，还有朋友听见你的声音提到了名字的事儿、 嗯、 啊，说国安的这个塞保利费尔南多解约的事儿、嗯、你看这名儿也直接能让大家记住他啊，费尔南多记不住，要怎么得这费尔南多得感谢袁咔咔老师啊、 嗯、 起了个塞保利啊。 是的，有朋友也在说这个国安的事，我们在第一时段呢曾经连线过袁野老师 是，这边提到名字，有朋友提到康乐、啊、这名字也多次出现了。是，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嗯、一会儿第三时段夏萌和康乐还有更加高能的场面、 嗯、 奉献给各位哦， 一会儿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中雨以上，局地暴雨。降雨将会导致路面湿滑，低洼地带积水，能见度下降。明天早晚高峰出行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要做好防雨的措施，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也避免到高风险地区游玩。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度。此外，这两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合穿夏装类的服装。紫外线照射强度弱，明天早晨由于雨水侵扰，不太适合大家外出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上的6:0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节目进入第三个时间段了，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会去关注双减措施的发布。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由这个双减措施发布而想到的哈。我们从双减说起啊、聊一聊我们儿时喜爱的体育运动或者一些休闲活动。 是，这边看到阿昭说了，他好像之前没有上过补习班儿，他还记得他们语文老师还组织他们去打雪仗呢，因为上着课突然就下雪了。 嗯，哎，我记得，就一般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上学的时候，这个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吧？ 差不多， 差不多吧。我们的班主任是体育老师 啊， 我们真的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数学， 好羡慕你们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体育活动的时间就特别的多，而且老师也会特别鼓励我们去参与一些体育活动。 嗯，啊，有这样的老师真好。另外，家长也要这样的意识啊，既然已经双减之后了，孩子的负担减少了，那多余的时间干什么呢？别总让孩子盯着手机啊，什么 Pad 之类的，确实对眼睛不好。 是的，来说一说这个北京双减措施全文31条当中所说到的体育。 首先呢，学校做好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师资源的统筹，将课后服务时段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第一阶段完成体育锻炼，保障学生每日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第二阶段开展课业辅导和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晚上的5:30。两个阶段相互衔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等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教育部门可以通过筛选适当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并且建立评估退出机制。机构编制部门要及时为中小学补齐补足教师编制，体育部门负责体育培训机构的管理。 当然了，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呢，教育部是明确体育艺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等是按照非学科类来进行管理，要求孩子们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而体育作为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将会有机会参与到课后的服务当中去。 是的。 其次呢，机构也是编制部门要及时为中小学校补齐补足教师的编制。根据北京落户新政，体育行业的运动员、教练员还有赛事运营等岗位可以引进全国性的专业体育院校的本科毕业生，想要落户北京的体育生的机会就来了。那么这个体育的力度加大之后，各学校要迅速的来补齐一定数量的体育老师呀。 而且说这个随着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越来越多，这个教育部门也明确周末寒暑假呢可以给孩子去补体育课哈，推进体育人口的增长。那么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装备、体育服务、体育新兴器材也都会迎来机会啊，这也将有利于培养新生一代终身体育运动的习惯，从而早日实现我们这个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梦想。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网之辉说了，不去这学科类的培训，那是不是就又去这个音乐美术的这个兴趣班了呢？总之，音乐我觉得倒很好啊，让孩子早点接触音乐。 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就拿学钢琴这个事情来说吧，很多家长现在都去让自己家的小朋友去学一个乐器，但是你如果把学一个乐器，你上纲上线作为一个你要考级要达标这么一个目标去完成的话，那就挺累的了。 是那反而是给孩子增加了更多的一个负担。我是觉得呀，从孩子的兴趣点出发，千万不要是家长你有一个想当钢琴家的梦想啊，当年没谈成，结果呢把这个梦想强加给孩子，你必须得学什么学什么，那就不好了，是吧？ 是当然了，有些家长可能会反驳你啊，说这个我要是不逼他，我要是不催他的话，他可能就什么也没学成，什么也没学好。因为确实有些小孩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度呢没有那么高，他不能够长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家长是需要给一些压力，而这个压力用多少就特别的微妙了。所以说家长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呢，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没错。这边还有朋友说到了相应的兴趣的时候， 不是为什么说起了香菜这事儿呢？ 这是听见你的声音他说了刚才我们那首歌好像是他闺女最爱的就给您放的刚才那首这首 打麦打麦那个 这歌是这个是花泽香菜演唱的那可能是您闺女比较喜欢二次元漫画之类的。 你也喜欢吗？ 我也还挺喜欢的。提到这个名字也挺好听，香菜。 香菜，你看大家伙这吃货来了啊！美少女涮火锅我都会下香菜吃 啊，但是有些人是一点香菜都不放的 啊。对 对，比如说他要是点了一盘菜的话，如果忘了提前说， 就摘那个香菜就能摘好久。 是就。不管说那个外卖比如说多贵点的，只要一丁点香菜，还真有那种人就不吃了。 哎呀，这香菜我觉得作为一个配菜，作为一个提鲜味道的，就是太完美了。但是直接吃，拿它当一个主菜，我也有点接受无能。 香菜馅饺子你没吃过吧？ 没有，茴香馅的我还挺爱吃的 啊。你都能接受茴香了？ 对呀， 你接受不了 茴香猪肉、茴香牛肉 接受不了香菜？ 不太行了。 好，这边还有麦克说了，说有天赋的方面应该努力做到最优。我同意您的观点啊。如果没有天赋的话，应该努力做到平均的水平。他说无论是学科还是这个音乐、体育还有美术，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应该跟家长跟孩子要有沟通， 对，经常商量商量哈。如果在学习一些兴趣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双方及时沟通，看怎么共同去度过这个坑点。 对，这边秋看银杏树他说，哪个音乐家小时候不是家长逼着学的？ 对，是在你说你去刚入门的时候就挺有意思，学着学着总是弹那么几首，学了就挺没意思的，小孩的这个专注度没有那么持续的， 是， 那是需要家长给点压力，但怎么给就挺微妙了。 对呀、但是那怎么可能人人都是朗朗啊，是吧？啊，但是朗朗后来他刚开始肯定练的时候他不愿意练，但有这个天赋之后他越练越熟， 哎呀， 未来的自己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有些天赋也是被逼出来的 啊，贝多芬， 对 吧？ 那真的大神其实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后天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一些努力。 是，总之我们也是希望经过了双减之后，我们的青少年的小朋友们能够更多的时间去参与体育运动，参与更多的户外的休闲的活动。 是，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之下开心快乐的成长起来。 我觉得如果在将来一段时间里边我们发现这个小胖墩少了，小眼镜也少了， 是， 这就说明这个政策很有用。 没错，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奉献上一首歌曲啊，跟我们的这个话题相符合，希望未来孩子们在双减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有更多的空闲的时间从事体育和休闲的活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笑容。这首歌就是你笑起来真好看，好像小孩都会唱这个。 你笑起来真好看，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浪，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整个世界充满时光， 美得像画卷。 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浪，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啊，确实像最后一句所唱的，把所有忧愁都给吹散了，怪不得小孩爱唱这首歌，朗朗上口的感觉。 是的， 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儿时打冰球的照片，太酷了。人老了，他说这个中间那是我哈。 哎呦， 哎呦喂，太酷了。 是，这确实是户外的冰场啊。 嗯， 这个。 我记得以前听一些老人说过，说他们那个时候啊打冰球其实挺普及的。 嗯， 到了冬天有不少人就是愿意去一些，当然那可能都是野冰场地了吧，要去打冰球。 对， 而且说那个年代可能就是80年代吧，就咱北京来说，这个打冰球的人还挺多了。那是咱们中国一个第一个冰球运动的高潮。那现在呢，我们即将迎来第二个冰球运动的高潮。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周末的时候，都会去这些室内冰场，现在条件好了哈， 嗯， 去室内冰场去学打冰球，特别多。嗯， 所以孩子们的这个从小的兴趣爱好非常的重要。 嗯， 所谓的三岁看老，虽然这个话多少有点绝对， 嗯， 但是我觉得在兴趣爱好上边呢，孩子他会有一个天性上的选择，比如说有的就喜欢静，有的就喜欢动，家长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天性给他选择更加适合的这个项目才对啊。 嗯，是。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烦恼所有的忧愁全部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世界整个世界， 你的小花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卷。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边茶院胡同他在微博上说了，现在的孩子有多少喜欢体育的呀？他好像是有点质疑。 我觉得挺多的。 他说他周围包括他儿子， 嗯， 都不是特别喜欢，就喜欢手机。 那如果说孩子就喜欢手机，多半是家长的事儿了。 对，家长得提醒着点。 嗯。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各位认为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刚才又聊了好多了另外从双减说起，我们也聊了一部分学生时期喜爱的体育或休闲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金戈铁马改版之后，不只聊体育，也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晚高峰听我们的。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资讯的部分。 嗯，我们来关注一些社会新闻。噪音污染啊，现在和我们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其中呢草案针对当前噪声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分类管理，同时明确了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那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噪声污染防治状况呢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呢是源源不断的出现，室外活动噪声、室内噪声污染也日益多发多样。环保热线举报平台当中这个噪声投诉啊长期是居高不下的，位居各污染要素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所以草案当中就增加了这个噪声污染的防治对象，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比如说交通运输噪声里就增加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扩展了法律适用的地域范围，将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仅适用于城市市区的规定现在已经修改成扩展到农村地区。 而据了解，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审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禁止大数据杀熟等内容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草案明确 导是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草案还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这个是相当的关键啊，因为比如我们经常在某些网站上购物买东西的话， 就是发现咱俩这价格不一样。 对呀， 啊， 或者说他这个相应的软件，他通过大数据觉得这人挺大方的， 既然有钱， 也 坑他， 不太讲价的这种主，是不是就为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会稍微贵一点呢？ 嗯，这种事儿就天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购物当中啊。 是。 所以接下来这方面呢也会去用法律进行一个约束，我们也会越来越少的受到大数据的杀手。还有呢，这个聊天的时候微信群里边啊，接下来呢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了。据了解，微信群为群体的集体交流沟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微信群所引发的侵权案件纠纷呢也是日益的增多。嗯，微信群里比如说骂人，群主的慢作为不作为以后都是要担责的。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案件。如果说微信群里出现了骂人的行为，或者说群主出现了一些不作为的不当行为，这些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而由于热播剧《扫黑风暴》被抖音未经授权搬运剪切，腾讯视频日前以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为案由，将抖音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腾讯视频请求判令抖音方面删除、过滤、拦截平台上的侵权《扫黑风暴》的相关视频，还希望他能够停止通过抖音传播涉案侵权视频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同时要求抖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共计1亿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经是在8月17号进行相关的立案了。 嗯。昨天，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就吴某凡作品下架一事进行解读，表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坚决支持会员单位采取的联合行动，支持下架吴某凡参演的影视综艺节目。协会还重申，绝不会为违法失德人员提供出境发声的机会和平台，绝不让这些人员和作品在网络视听行业有立足之地。那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全网合计处理短视频节目达到了190万条，影视综艺节目7000部次。 而今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介绍到，自6月1号试点以来，已经有195万余名群众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的式样是全国统一的，与纸质的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而且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的个人账号来进行相关的领取。据了解，公安部将会在2022年全国进行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啊。 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即将在夜空当中出现的奇观哈，明天晚上夜空将会上演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的奇观。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哈，全国各地呢都可以去欣赏到，而且更加难得的就是水星会在火星南边只有0.1度，那基本上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出来，就是挨着的哈， 是 上演这个水火交融的景象。也提醒大家，19号观测条件较为理想，这个进阶观测呢可以使用这个望远镜去进行加持。 另外，近日辽宁省沈阳市的沈北新区西伯龙地创意农业产业园的稻田画是进入了观赏期，多种色彩的水稻组成稻田画吸引了很多的游人前来观光和体验， 想象就很美哈。另外，最近某餐饮品牌创始人在驾车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并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虽然现在警方呢还没有发布调查结果，不过事故发生时车辆上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疑似开启，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于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安全性的探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就指出，目前呢在自动驾驶没有达到最高等级的现实情况之下，驾驶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更不能以身试验，而车企针对各类自动驾驶技术也要进行理性宣传。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坛资讯。今天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的决赛当中， 国王以100-67大胜凯尔特人，成为冠军。今年的夏季联赛的规则有所改变，战绩最好的两支球队进入到决赛当中。国王和凯尔特人此前都是4战全胜。国王的大将齐梅泽梅图虽然遭到了禁赛，但他们仍能够控制局面，早早地拉开了差距。 那随着夏季联赛的落幕呢，火箭今年16号的新秀申京也结束了自己夏季联赛征程，返回土耳其待上几周，然后呢会回到休斯顿参加新赛季的训练营。在夏季联赛当中，申京场均可以拿到25分，上场25分可以拿到14.5、10.8个篮板的数据。 另外，据相关媒体人的报道， NBA 新赛季的两场揭幕战已经确定了，分别是篮网客战卫冕冠军雄鹿，以及湖人主场对阵勇士。2021-22赛季是 NBA 成立的第75个赛季，揭幕战的时间是10月20号。新赛季常规赛一共打82场，其中主客场是各自41场。首场揭幕战当中，雄鹿队将在主场升起总冠军旗帜，并颁发上赛季的总冠军戒指。雄鹿队对篮网队是今年东部半决赛的重演，当时雄鹿总比分4-3击败了篮网。而 NBA 官方是公布了两场揭幕战的具体时间，7:30雄鹿对篮网，10点的时候湖人将会对阵勇士。 不光如此， NBA 官网今天还公布了今年节日大战的赛程，也就是12月25号那个节日哈，一共5场比赛，其中包括了湖人和篮网的比赛。据了解呢，这将是詹姆斯和杜兰特职业生涯第36次交手，也是双方最近3年以来的首次交锋。据统计呢，在之前的35次交锋当中，詹姆斯的数据是略占优势的。这35场比赛，詹姆斯场均可以拿到29.6分，而杜兰特呢，场均可以拿到29.8分。另据统计，詹姆斯也将连续第15个赛季参加节日大战，距离科比缔造的历史记录16次就差一次了。 另外，关注一下足坛方面，本赛季德国足坛的首个冠军在当地时间17号决出。拜仁慕尼黑客场3-1战胜多特蒙德，第9次夺得了德国超级杯的冠军。比赛踢的是火气十足啊！刚刚进行了30多分钟的时间，拜仁的聚勒和多特蒙德的罗伊斯以及达胡德就都已经是领到了黄牌了。第41分钟，莱万多夫斯基首开纪录。下半场刚开始仅仅4分钟，莱万在门前用脚后跟轻触皮球之后，穆勒推射入网。第64分钟，多特蒙德终于扳回一城，但10分钟之后，莱万多夫斯基利用对方的一次失误，面对门将推射球门的右下角得手，确保了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是新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这位主教练他执教拜仁以来获得的首场胜利。 接下来关注球员的动态，都说 C 罗要去哪儿哈？这个他的好朋友纳尼给了一个答案。C 罗的好朋友也是他前国家队和曼联队的队友纳尼最近就谈到了关于 C 罗的未来。他说呢，说几年前 C 罗说他最终有可能前往美国踢球啊，当然了也不是100%肯定哈。纳尼今年34岁了，他现在呢就效力于美职联的奥兰多城队。今年他为球队出场了15次，其中13次首发，贡献9球6次助攻。那说起这个美职联，也说起自己好朋友的未来，他倒是给美职联做起了广告。他说呢，美职联现在很棒，有些球队组织架构也很好，有出色的教练，出色的球员，每个赛季情况呢都在越变越好。他说我认为美职联具备成为一流联赛的条件，未来也会越来越好，就是时间的问题。 而据了解，皇家马德里目前正在与本泽马敲定续约到2023年的最后细节。新赛季开始之后，本泽马立刻就进入到了状态，对阿拉维斯比赛他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有消息显示，皇马即将在2023年的6月与本泽马这个合同到期，但是一直是续约到了2023年的6月份。本泽马的年薪是在本赛季下降了10%，不过2022年到23赛季会上升15%。为了感谢俱乐部的相关诚意，本泽马决心拿到本赛季的西甲最佳射手。没有了梅西，本泽马竞争西甲射手的压力会小了很多呀。 没有了梅西，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在梅西加盟大巴黎之后呢，姆巴佩闹着要离队的消息呢就不胫而走。那之前也据消息报道，姆巴佩在大巴黎的更衣室内呢向几名关系好的队友说他会在这个赛季留在大巴黎，但是以后不太好说了。其实留给姆巴佩的如今也就剩下2个选择，要么呢就在新赛季当中和大巴黎续约，要么呢就是在明年夏天以自由身份转会去皇马。 以姆巴佩对自己的定位而言呢，绝对不会总是留在大巴黎当这个大巴黎老三的，他极有可能会在明年夏天前往伯纳乌。 而据报道，国米与老塔罗的续约还存在150万欧元的差价，国米将会在明天与老塔罗的经纪人会面，商讨这位阿根廷前锋的未来。双方之间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达成加薪的这样的一致啊，都希望能挣更多的钱。他现在的年薪仅仅为250万欧元，当然这是在足球运动员内屋的这个比较的标准之下，好像比较少。而国米方面愿意从550万到600万欧元来作为起步价进行谈判，不过经纪人要求是拿到700万欧元的这个净年薪啊。经纪人认为老塔罗将会是国米未来的关键和战术核心，他应该拿到一份高薪。如果双方无法就续约达成协议的话，那么老塔罗的未来将会非常的不确定，因为他的目前合同将会在2023年6月到期，现在据说有多支顶级豪门都在关注着老塔罗的动态。 那说完球员，我们再来看一看赛场上的消息。由于 VR 视频设备无法抵运伊朗，亚足联已经同意伊朗12强赛期间的主场比赛呢，暂时不启用 VR 技术。那除了 VR 设备之外呢，电视转播信号制作这个问题也是一大难点。伊朗国内制作的信号可能无法满足转播商的要求。那目前呢，伊朗方面也正在积极的去想办法解决。 另外，日前在洪都拉斯的一场比赛过后，裁判为了避免遭受球迷的围攻，直接亮出了手枪，吓退了所有想责难他的球迷。在比赛结束之后，很多球迷是冲进了球场想要围攻裁判啊，但是很快这些球迷就散开了，原来这裁判带了手枪啊。在南美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 太可怕了。 几年前一位巴西裁判在与球员发生冲突之后，就曾跑到场边拿出手枪来保护自己啊。 天哪，这他要如果看哪个球员不顺眼拿出手枪来进行这个更可怕的事情，也未可知啊。 球员也掏出来一个这个盾牌， 然后 拿出来一个火箭弹， 对，然后这个赛场上就不再踢足球了啊，就是枪林弹雨了。再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运动 F1。 据了解呢， F1 的赛历预计几天之后就会进行更新了，因为日本站的比赛大概率是会被取消的，加上已经被取消的澳大利亚和中国站的比赛，那这样亚太地区呢将连续2年无缘上演 F1 大奖赛。这一段时间夏休结束之后， F1 在接下来呢会迎来比利时8月29号以及9月5号荷兰还有9月12号意大利站的比赛。 奥运会奖牌没拿着，刚回国没多久又被打了一拳啊，打到了破相要整容，这也是够背的了。说的是谁呢？这就是爱尔兰的跆拳道国家队队员杰克武力，最近是走了备孕啊。据了解，上周五晚上杰克他和朋友们吃完饭沿着河边散步的时候啊，遇上了一伙无端袭击路人的年轻人，他被其中一个戴戒指的人一拳打翻在地，瞬间是血流满脸，而对方竟然表示打错人了，道歉之后就匆匆逃走了。他也是被送往医院接受了面部重建的手术，目前正在恢复当中，而当地警方还未抓捕到犯罪嫌疑人。他是跆拳道的国手，让我想起前几年有一消息说，某体育学院的这个武术的专业的学生啊，在外边被一个老头给打了。 是，所以这个当地也有媒体就挺好奇的，说杰克，你是一个跆拳道高手，你得保护自己啊。 对呀， 杰克就说了，这真是时间太快了，只有一拳的时间，而且对方这个施暴人员还挺有礼貌的，打完之后还说了一句对不起， 打完以后给一个枣。 对，不过呢，他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他说如果我反击，那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之前不有人在说吗？说这些从事对抗类竞技项目的运动员，如果在真的去现实生活当中和人对练的话啊，会不会处在下风？其实这真的没法去比较。 对， 因为他们练的这个项目和我们实战啊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这边匹兹堡海盗说了，就怕流氓会武术啊。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给您先介绍到这里啊。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要聊一聊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大家认为好听的名字都有哪些呢？另外也说一说，从双减我们来看看学生时期大家喜爱的体育或者休闲 都是什么。第四十段，夏蒙康乐还会给大家带来相关的好听的歌曲，还有更多的资讯部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6: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第四十段好，我是夏萌。 第四十段，我们首先给大家来说说体育方面的事儿。这个奥运会结束了，但是看到这几天报道了奥运会很多国家其实对于这个运动员都是有奖励的。我们也看看外国的这个到底奖励是怎么样的。 反正每个国家都会有每个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哈，我们就先从这个获得了22金21银11铜的这个英国，以及像新西兰啊、挪威啊、瑞典啊这些国家去看一看。据我们的了解呢，节目之前所了解到的哈，这些国家我们刚刚说到的英国、新西兰、挪威、瑞典呢，其实都没有以国家预算形式给予运动员的奖金。相比之下，新加坡就不太一样了。新加坡呢，赛前就开出了一块金牌100万新元的巨资。但是在86个拿到奖牌的国家当中呢，我们没有发现新加坡的身影。 100万新元，约合73.8万美元，确实是很多钱。 因为这次新加坡的乒乓球表现不太好，所以他们在奖牌榜上呢就没有能够取得突破。除此之外，马来西亚给自己的选手们开出了23.7万美元的金牌刺激，最终呢，马来西亚拿到了1银1铜，排在世界第74位。意大利这一次呢，成为东京的田径强国。雅各布斯不但自己获得了男子百米第一，还和队友一块拿到了4x100米接力的金牌。所以，意大利呢给自己的金牌选手们开出了21.2万美元的奖金，银牌也能拿到10.6万美元的奖金，铜牌呢可以获得7.1万美元。作为获得了10枚金牌、10枚银牌、20枚铜牌，排名世界第10的意大利呢，财政部门给整个意大利奥运队的奖金支出高达907万美元。 哎呦，约合5876.45万人民币。看来意大利的这个 下了血本。 最近不只是足球厉害，得了欧洲杯整体在奥运会上，你看他这个田径啊什么的全都上去了 而美国代表团虽然拿到了39金、41银和33铜，但是其总奖金数其实是不敌意大利的啊。 嗯。 啊，因为美国的奖金额度是金牌3.75万美元，银牌2.25万美元，铜牌是1.5万美元。而美国奥运代表队的各个协会得到奖金最多的，其实并不是拿到金牌的男篮，也不是女排，而是获得银牌的棒球队，啊，共获得了54万美元的奖金，占国家财政奖金784万美元的6.8%。 嗯，那再来看一看法国，他们呢是以1枚和2枚银牌的优势压倒了德国和意大利，成为世界奖牌榜第8。不过人口更少的荷兰以3块铜牌的优势将其垫在了身下。法国给东京奥运会开出的奖金额度是金牌7.6万美元，因为他们的男女手球队双双夺冠，集体项目的支出啊非常的庞大，所以总奖金额支出高达了651万美元。还有拿到了6金7银7铜的匈牙利奥委会呢，向所有的奖牌获得者支出了564万美元的奖金。有意思就是这些奖金呢，有一半是进了2支铜牌队伍的腰包，那就是水球队。 而匈牙利的男女水球队是都拿到了铜牌，根据规定，铜牌奖金是9.46万美元，所以加起来，挺多的，246万美元。 这个集体项目嘛，支出就是大一点。 是啊，虽然影响力大，但是好像是性价比是不是不是说特别的高？ 对对对，在财政支出这个性价比上，哈哈，东道主日本队呢是获得了27金12银17铜的历史最好成绩。那么日本奥委会赛前的奖金是金牌500万日元，约合4.5万美元，银牌和铜牌分别是200万和100万美元。所以拿了乒乓球混双金、女子团体银和个人单打铜的伊藤美诚，这一次啊真没少被奖励，他一个人就获得了800万日元。 当然韩国队在东京这一次表现的不怎么好啊，6金7银7铜，并没有完成金牌榜前10的目标，他们只是在跆拳道、柔道和体操上边，这个希望，本来希望这三个项目是给他打气儿的啊，但是其实表现也不是特别好，主要还是靠射箭这个项目。而按照规定呢，韩国的金牌选手可以获得6300万韩元，也就是34.7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奖金。此外呢，在有生之年，每位奥运冠军每个月还可以得到200万韩元的月费的这个生活费， 嗯， 啊，所以他这个奖金，不只是一次性， 终身的， 对， 嗯。再来看一看西班牙，这一次西班牙的金牌呢有3枚，银牌倒是拿到了8块，还有6枚铜牌。按照他们标准啊，奖金金牌呢是11万美元，银牌5.6万美元，铜牌3.5万美元的这个奖励标准，西班牙的国家奖金总额也超过了255万美元。在拳击决赛当中击败中国古红的土耳其选手成为了国家的英雄，作为土耳其这次2枚金牌获得者之一，他的这个国家给他的奖金额度高达38万美元。另外呢，土耳其还给2名银牌选手23万美元，9名铜牌选手11.5万美元的奖金。 当然塞尔维亚的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德约，德约的在炎热天气之下呢，还未能为国家争夺到一块金牌。不过作为网球史上的最佳之一，其实很多球迷说德约也尽力了，在大满贯打得这么累啊，去参加了其实已经不错了。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塞尔维亚在奥运会上其实拿到了男子水球的金牌，那13位选手每个人可以获得7.1万美元的奖金，这个奖金也不少。 嗯，另外作为金牌17块的金牌大户，澳大利亚的金牌奖金呢，倒是不太多。澳大利亚给金牌选手1.5万的奖励，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获得了2块金牌，也只给这个1块的奖励，就是你拿多了也没有用。反正我们对于金牌选手，就是固定的这么一个奖金额度。 是， 印尼这边呢，战胜了凡尘组合，获得羽毛球女双金牌的这对姐俩呢，他们俩一共拿到了34.6万美元的奖励。另外波利和哈拉尤在人生剩下的岁月当中，每月啊也会有补贴，将会得到1400美元的生活费。他们俩回国解除隔离之后呢，也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庆功宴哈，庆功宴上也少不了， 就是各种红包是吧？都跟运动员希望有，比如合个影啊，或者给我代言一下等等的，其实说的是相同的。各国的奥运选手一般来讲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赞助商的广告，包括出场费啊等等的，这都是未来他们的收入。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空手道啊，这个项目可能在下一届巴黎奥运会上应该就是大概率不会再出现了。 嗯，是的。那么因为2024年巴黎奥组委呢，前段时间是拒绝了空手道第二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方案。那么在不久之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呢，空手道是第一次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其实之前我们也大概的能够预测到空手道，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奥运赛场的正式比赛当中去亮相哈。那么法国空手道协会的主席迪迪埃和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空手道金牌的法国选手科斯塔都呼吁呢，这个巴黎奥组委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哈。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所谓的建议和呼吁都被拒绝了。巴黎奥委会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巴黎奥运会的计划是最终确认的，不能更改，被定义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日历当中，会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制定的规则。 嗯，当然法国媒体报道说啊，相关的这样的调查显示，更喜欢的是社交网络上的一些热门运动啊，年轻人喜欢看的运动，而被认为空手道好像距这个距离是比较的远啊。 嗯， 年轻人喜欢滑板啊、攀岩，很刺激的、很炫酷的这样的运动了。 是的，据说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街舞的比赛呢。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共设置了32个大项、329个小项。新增的大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霹雳舞；取消的大项是棒垒球、空手道。另外在举重、拳击、帆船翻板等等这些大项当中的小项设置也会有一些改变的。说到霹雳舞，我就想起了孙红雷啊。 哎呦， 最近这个扫黑行动也是特别火。 是。但是他跳的还真挺好的， 是那么高的个子能够把霹雳舞跳成这样，不太多见。 是可能，那个年代，尤其是90年代、80年代左右啊，霹雳舞刚来的时候，那会儿是这个一个热潮， 嗯， 尤其后来，迈克尔·杰克逊非常火了之后啊，更是带动了一批跳这种非常炫酷舞蹈的人，现在还有很多人热衷这种舞蹈。 那其实，作为这个对舞蹈不太了解的我哈，我对霹雳舞其实不太会去欣赏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所以我可能在接下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到来之前啊，没准我还会去普及一下霹雳舞怎么叫跳得好， 对， 怎么叫跳得出彩。 但是这个奥运会的这个霹雳舞跟我们平时理解这概念肯定是不同的。 竞技霹雳舞， 对，它会有很多， 比一些什么呢？ 对，它会有很多标准。 嗯， 它的标准的这个制定，那肯定是规则都是统一的。 嗯， 因此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炫酷程度啊，不会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之前在什么演唱会啊等等看到那种非常炫的霹雳舞。 对，因为这个舞蹈啊，它是有一些舞台效果的，你可能需要一些灯光音响的配合，才能烘托出这个舞蹈跳得特别有气势。如果说在竞技舞台当中少了场外的一些元素去烘托的话，欣赏起来，可能会感觉少些什么吧。 是我们今天话题也聊一聊，学生时期大家很喜欢的体育运动和休闲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孩子未来也能 学一学霹雳舞 啊？对啊，学学这个不只是霹雳舞啊， 街舞什么的嘛。现在很多小朋友会学去跳街舞， 民族舞也挺好的。 嗯， 民族舞它这个跳起来这很有这个 蒙古舞、斗尖 等等的， 可好看了。 是啊，还有现代舞，也都不错。其实我觉得跳舞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陶冶，包括体型的塑造，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 是。 这边大家继续跟我们再聊着话题，我们还是先进一段资讯吧。好，为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国际资讯。17号，塔利班新闻发言人召开首次记者会，会上穆贾希德透露说，塔利班高层领导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进入喀布尔并参与组建新政府，而包括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和民族和解委员会的主席阿卜杜拉在内的政治派别领导人也将参与到组建新政府的讨论。 那么新闻发言人穆贾希德在会上就说，塔利班不希望再发生任何战争，也不希望有任何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不会采取报复行动，不会伤害在阿富汗的外籍人员，将按照伊斯兰法赋予阿富汗女性权利。 而当地时间16号，喀布尔数千人冲上机场跑道的这个 行为是被世界媒体所关注。据路透社的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17号驱散了拥挤在飞机跑道上的人群，执行美国撤离阿富汗行动的军用航班已经恢复了起降。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是阿富汗最大的邻国，我们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新政权应与各类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限，约束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极端势力的聚集地。那中方也将同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的协调，推动阿富汗尽快停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而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证实，美国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并停止向阿富汗运送现金，以阻止塔利班领导的这个相关政府获得这些资金。阿富汗央行的绝大多数资产目前不在阿富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纽约联储和美国金融机构的账户当中。哎呀，说回话题，轻松的感觉真好。 说一说这个大家觉得好听的名字哈，另外也聊一聊我们在学生时代喜爱的一些体育运动或者休闲活动都有哪些。 是，总之就是孩子从事的这个运动啊，一定得让他开开心心的才行。 很多朋友在说这个好听的名字哈，这个荣成斋就说全红婵这名字都被抢住了，说明名字太好听了哈。不光是因为他名字好听，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奥运金牌获得者。 对。还有朋友提到今天我们唱的歌，之前唱了两首了，等一会儿还得有几分钟时间争取给大家再完成一首啊。这边也有朋友夸夏萌今天有天籁之音表现出来了。 谢谢。 看来你适合像唱童年这种好听的歌曲是吧。 不能叫适合吧，可能就是想到了自己儿时一些快乐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继续回到儿时快乐的这个时光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送给各位。 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哪里去？ 夏萌，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 哦，不要不要哭泣啊！不要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就是你说听到这个不要哭泣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肯定在哪儿听过，但是你要说具体的歌名叫什么，恐怕还得想一想。路灯下的小姑娘 是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强老师。张强老师在80年代那会儿是火遍大江南北，然后最近两年看到了，尤其是他在一些全新的网站当中 火了， 是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火了起来。 嘿，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他抛弃，他现在该往哪里去？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里。哦，不要不要哭唱，哦，不要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哎，希望这个双减之后，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减轻了以后，小姑娘、小小子们都能开开心心的，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的运动，包括休闲的活动。 是，那可能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呢，因为这个，很多家长就是鸡娃，就是鸡习惯了之后，一下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啊。其实这个双减政策出了之后，对于家长来说是一大考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适应了这种高压之下去和孩子进行相处，双减政策来了之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其实不光是和孩子好好对话，也可以和自己好好对话。因为身为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我们没有上过任何培训班就去担任了这样的责任哈。这是一个终身需要学习的课程。 是，夏萌也是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改天再给我们普及普及。 哎，可以可以，就作为当了母亲之后才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嘛。 是，这边 Escape 说了，康乐唱出了喇叭裤的赶脚，谢谢您。这歌还真得是这个原唱张强老师穿着这个喇叭裤，唱出这种复古的 花衬衫， 对，复古的赶脚非常好。还有朋友提到 EK 说了，奥运冠军的名字好像都挺好听的。是不是有奥运冠军这光环加成啊？ 那肯定的嘛。阿昭说让我们当起双桨，以后这个双减以后哈，大家多划划船吧。 说的这首歌今天好像没给大家放是吧，改天的。 让我们当起双桨。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给大家聊聊最好听的名字是什么啊？这全红婵的名字被抢住了。但这个事儿应该不用太担心，相关部门会解决的。而从双减说说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体育和休闲，我们期待着孩子们在双减的这样的政策的指引之下，能够有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快乐、健康的童年。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童年》，而在《童年》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奥运有范儿》。 明天见。 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挑了那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曾经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